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96集《复盟》。城北，徐家出发点，两架货机。徐瑶光检查了一遍货物，确认没有任何遗漏之处，才走到秦冉跟程俊这边。 九点准时出发， 这样到 M 州也刚好是晚上，方便行动。秦冉手抵着唇，轻声咳嗽两声，没有多说。去准备。听到咳声，程俊拧眉看了秦冉一眼，秦冉朝他摇了摇头，表示没事。徐家几个负责人负责跟机长交流。8点半，徐管家朝秦冉跟徐瑶光这边走过来。 小少爷，秦小姐，程少，可以登机了。 走吧。 徐瑶光让秦冉跟程俊先走。啪，就在他说话的时候，机场几个大型灯忽然闪开，整个机场明亮得如同白昼。不远处，几辆黑车停下，一道略显苍老的声音传过来。 想就这么走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 为首的黑车后座上下来两个人，说话的那人正笑眯眯地看向秦冉与徐瑶光这边，正是杨老先生。他身边站着的正是明海。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 徐家长老面色一变，徐家这件事是机密存在，除了徐管家那几个人，剩余的人连今天去哪儿都不知道。云光财团跟明海这些人怎么会知道他们今天送货出去呢？一行人犹疑间，明海目光温和地看向程俊。 程俊，我的儿子，你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 程俊淡淡地牵着秦冉的手说。 没。 听到明海的这一句，徐长老跟几位负责人目光猛地看向程俊还有秦冉，不可置信地开口。 你们。哎，我早该听二当家的话。 不可能，秦小姐不是这样的人。 徐管家摇头。杨老先生可不管徐家人的内乱，他抬了抬手，一如既往地温和开口道。 把秦冉带回去，货物给我好好检查。 只是灯光下他的笑容略微让人发寒。 杨老。 明海站在一边，他侧身看向杨老先生。 当初说好货物归我，要交给下一任四大家族。 只要找到我想要的东西，随你。 杨老并不在意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把徐家定下了结局。人群中，徐二叔才终于抬头，不敢置信地看向杨老先生。 你当初在 M 州说了，抓了秦冉就好，保我们徐家无忧。 杨老先生依旧笑眯眯地看向徐二叔。 保你们徐家后代不死，不好吗？ 你。 徐二叔大口喘气。徐家其他人反应过来，猛然看向徐二叔。徐瑶光直接一把抓起徐二叔的衣领。徐二叔现在恍恍惚惚，也反应不过来。 小少爷，我…… 徐家一切乱糟糟的，杨老先生并不管，他只是淡淡地朝手下的人开口道： 动手。 秦冉，你走。 徐耀光把徐二叔扔到一边，站到秦冉前面，看向杨老先生。 你们要的不过就是徐家，跟他没关系，你们放了他。 徐管家也一脸悲戚。 程少，你先跟秦小姐走。秦小姐，你身手一向厉害，必定能走。 不用。秦冉捏了捏程俊的手，他往前面走了两步，抬头认真地看着杨老先生。你觉得你能抓住我吗？ 你是说地下拳王？ 杨老先生感叹地看向秦冉。 可惜你应该不知道，你体内被你那位徐二叔下了混合病毒吧，你今天出不了手的。 徐耀光徐管家脸色发白，徐耀光往后倒退了一步，他看向还趴在地上的徐二叔。 二叔，你 小少爷，我能怎么办？他们告诉我老爷的死是因为他，现在徐家多少人都只听他的，你也看在眼里，你看看以后徐家会不会改名姓秦，看看研究院会不会改名。人都是自私的，我不过是为了徐家着想。 徐二叔抿唇，他不敢看秦闪。 是，徐家多少人听他的。 徐耀光眸光赤红，他闭了闭眼。 可爷爷死后，只有他一直在照顾徐家，为徐家奔波，为研究院奔波。 M 州的利润是假的吗？研究院各项交到我这里的研究是假的吗？他一个 IT 行业的大神，好好的待在秦家搞他的研究不好吗？你告诉我，他带领着研究院剩余不多的老人，日以继夜地搞这些研究，是为了让你这么猜忌他吗？啊！ 程俊站在一边，垂着的一只手直接狠狠掐入掌心，他目光冷厉，看向杨老先生跟徐二叔，不由舔了舔唇，说： 很好。 哎呀，没有办法。 杨老先生微笑地看向秦冉跟程俊，最后把目光定格在秦冉身上，叹气道： 我的好闺女儿，我当初也是真是小看了你了，没想到你离开云光财团，还能把我们财团搞得乌烟瘴气，对你不动真格的不行啊。 说到这儿，他摇头失笑。 你应该不知道，我们云光财团背后是 M 州地下联盟。 杨老先生的脸上扬起了自傲，他话音刚落下，头顶忽然一阵轰鸣声响起，直升机呼哧的风声席卷，半空中几道人影速速从直升机开着的门中顺着绳子利落地滑下，四道人影恭敬地单膝跪地，声音铿锵有力： 属下谢阳，见过父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